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76集，无数双手同时握住不生莲，与夏侯烈一同挥刀，刀光绚烂的炸开，犹如朦胧的月华在空中飞泻。夏侯炼与段九错身而过，一刹那间整个世界流淌过凄迷的波光，潋滟移动。刀停了，夏侯炼站在月光下仰望天穹，静立无声。夜风在他耳边流淌，故人的呼唤再度远去，听不分明。地上倒插着一把断刃，那是段九的燕归来。段九拔刀的瞬间就被夏侯炼斩断，翻转着插进地里。离夏侯炼几步远的地方，段九低头摸了摸腰上淋漓的血口。 这招叫什么？ 炼焰心刃斩业。 夏侯炼说， 不是切兰刀，是我自创的。 难怪我接不住。 段九低低笑了笑。 你是个真正的男人了，小炼。 他颓然倒地，山道尽头忽然响起沉凶的马蹄声，火光照亮了半边黑夜。他们听见兵甲的撞击，军士的沉喝，刺客们悄然变色，不再恋战。踩着同伴的尸体和血水，枭鸟一般遁入这里。灶靴在段九眼前踏过，他的双眼渐渐变得无神。他老了，很多事情记不清了。方才夏侯炼挥动不生莲的那一刻，他却好像看见了一个久未谋面的人。很多年以前，那个绝强的刺客也曾这样挥刀，鲜血淌过刀尖，滴在地上，一步一莲花。他们曾是挚友。 耻辱。 他还记得，那场铺天盖地的风雪中，杜鑫和八部的尸体在雪地里逐渐冰冷。他在昏迷的耻辱身边向阎罗俯首。 他在切兰有妻子，还有孩子。是最合适的住持人选，阎罗，求您饶他一命。为报阎罗大恩，我愿成为阎罗密眼，从此背叛阎罗者，我皆诛之。 他背着耻辱在风雪中艰难前行，雪太深，没过了脚踝，没过了小腿。他们一起倒在雪里，浑身冰冷。耻辱在他背上睁开眼。 你怎么来了？ 我担心你们，悄悄跟来的。 大家都死了，都死了。 没关系。 他握紧耻辱的双肩，望进他枯涩的双眼。 我们还活着，阿如。我们要一起努力活下去。 他也记得后来山上蒙蒙细雨中，他靠在蒲团上抽着旱烟，赤心笃笃地敲木鱼，火星在烟锅里一闪一闪。他沙哑地开口， 老家伙，你真想好了？ 想好了。 赤心闭着眼道， 赤焰是切兰有史以来最锋利的刀。 他要是失败了怎么办？ 他叹息着道。 阿如，或许顺从阎罗是更好的法子。 那便断夏侯炼，夏侯炼废了，便从切兰村里遴选，总有一把刀会成功。 世心想要把夏侯炼变成第二个赤焰，夏侯佩会同意吗？ 木鱼声忽然停了，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石心长长叹了一声：“ 老朋友，我要走一条修罗之路，你会帮我吗？” 烟锅里的火星闪闪灭灭，像一闪即逝的烟花。他沉默良久，终于说道：“ 会的，我们是朋友啊，石心。” 视野渐渐暗淡，他忽然想，如果当初没有背叛石心，或许一切会不会不一样。可惜这是一条修罗之路，他们所有人都难以回头，手和脚一寸寸变得冰凉，像一块石头。原来死是这种感觉，世心当初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吗？他心里突然有了悲痛，这悲痛犹如冰冷的海潮将他兜头淹没。他忍不住想，如果走过彼岸，他是否可以得到原谅？不会的吧，他早已众叛亲离。他朝黑暗伸出手，却什么也没有抓到。忽然，有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他的手。他艰难地睁开眼，看见池燕恬静的眸子。 后会无期，段先生。 池燕道。泪水划过眼角，他笑了笑，闭上眼。 后会无期。 回府之后，才知道舒晴逃走了。那时候急着救沈爵，夏侯恋忘了舒晴会缩骨功，绳子绑不住他。沈爵和夏侯恋伤得都很重，只有池燕受了点轻伤。敷药的档口，沈爵让医正给夏侯恋诊脉，诊出来还是老样子，半点好转也没有。沈爵什么也没说，躺下睡了，只是老做关于夏侯恋的噩梦。他借着受伤的由头，在家一连歇了好几天，一面继续派人寻访名医。虽然这样，公文还是源源不断地从宫里送出来，堆在他的案头。起不来身，便让沈问行在旁边念给他听。临北侯府人去楼空，辽东的乱子还没有平定，很多事情需要他拿主意。夏侯恋没让沈爵知道他把他娘骨灰扬了这事儿，反正沈爵一时半会儿不会去祠堂，能瞒多久瞒多久。他让提旗送十七的棺木回杭州，又写了一封信说明原委，再封上自己所有的积蓄。官车启程，消失在莽莽苍苍的黄土垄道尽头。夏侯恋忽然有一种感觉，或许有一日他也将踏上这样的归途。回到家，沈爵在书房里看公文，夏侯恋去找池燕。沈爵让池燕自己挑了个院子住，那家伙挑了个最偏僻的，窝在院里头四天没有出门。刚躲进院子，便见池燕蹲在柳树底下喂猫。不知道他从哪儿引来这么多野猫子，黑的白的黄的都有，在他脚边上挨挨蹭蹭，还有一只杂毛的攀在他肩膀上。池燕比夏侯恋还穷，前两天莲香抹着眼泪来找夏侯恋，说齐兰太欺负人，这么老实一孩子，荷包里半个铜板也没有，全身上下只有一把刹那顶点银钱，连换洗的衣裳都没有，说着便把他的衣裳全拿走了。夏侯恋无奈，只好又问沈爵借衣裳穿。或许是因为有股呆性，池燕格外讨女人喜欢。昨儿沈爵去他院里探望他，看见几个丫鬟争着要喂池燕吃饭，池燕抱着一只花猫坐在回廊底下看他们互相扯头发，神情有些慌张，显然是受到了惊吓。他大概没想到女人发起疯来比刺客还凶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